过新年，过龙年，年祝一大家拜年。吉利的话多说几遍，欢乐处处见。过新年，过龙年，派红包祝贺新年。 万事顺利，财星高照，幸福快乐在人间。 恭喜恭喜。